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科创领域的一些大事件。首先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您即将听到的有我国科学家在高空太阳能无人机轨迹规划研究中获得进展，天舟飞船首次公开揽件，2020年我国智慧交通管理应用级解决方案市场规模达到17亿元，百度 APP 打造虚拟数字人，雷诺推出 Air 4飞行汽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在高空太阳能无人机轨迹方面的一些研究。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无人机飞行器实验团队利用深度强化学习技术开展了基于能量优化的太阳能无人机轨迹的规划研究。这项研究为增强高空常识的太阳能无人机自主飞行智能规划能力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据介绍，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机依靠的是取之不尽的太阳能，可以在临近的空间停留数周或者更长时间，以执行中继通信、空中侦察和灾害监控等任务。然而受到储能电池和光伏电池效率的限制，高空的无人机平台的尺寸正在不断增加。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平台的尺寸正在不断增加，以满足更多有效载荷的需求。因此研究人员正在寻找有效方法帮助无人机充分利用可以获取的能量。轨迹优化作为重点的方向之一，是涉及大气环境、飞行姿态和飞行任务约束的综合问题。为此研究团队利用强化学习算法，借助神经网络实现将动态轨迹生成端到端控制的转换，并且设计了完整的高空长航时太阳能飞机数值仿真环境以及强化学习框架。目前实验室正在进行基于高空多种能量的综合航迹优化进行可行性分析。目前实验室正在进行基于高空多种能量的综合航迹优化进行可行性分析，下一阶段将会开展相关框架的平台部署以及验证工作。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关于征集通过天舟系列货运飞船搭载科学技术实验和应用项目的机会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搭载项目。公告全文及条件和要求包括申报表等，可以登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进行查询。本次征集活动主要面向政府机构、科研院所、教育机构、企业、行业组织等单位，凡是符合面向科学和技术前沿、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或者具有产业发展应用价值的项目都可以申报。本次申报截止日期是2022年1月15号。自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以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历次任务中都搭载了具有科研价值或者社会效益的项目，在服务带动科学研究、农业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公开征集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上首次面向社会开放货运飞船搭载资源，目的在于进一步发挥载人航天工程综合效益，促进空间技术创新研究和航天高科技人才培养。后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会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地对全社会和国际合作伙伴开放，实现共建、共享、共用，为造福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智慧交通方面的话题。市场研究机构最近发布了智慧交通管理应用及解决方案市场份额2020报告，其中显示2020年我国智慧交通管理应用及解决方案市场总量17亿元人民币，主要依旧以传统交通信息化领域的企业为主。分析认为，在我国城市交通管理工作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目前智能交通管理市场呈现三大特征，由业务驱动向数据驱动发展，计算能力建设成为新的关注点，新兴技术发展带来更多市场机会。分析师表示， 在中国城市道路和智慧交通管理应用及解决方案市场中，传统交通信息化龙头企业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伴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交通对空间信息的依赖度逐渐扩展，具备地图数据处理与服务的企业也能够分得一杯羹，并且正在不断拓展市场边界。另一方面，车路协同、智能网联、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演进，对智慧交通领域的信息感知与数据分析方面的能力有着大幅提升，这也是未来最大的市场机会点。日前，国内第一个可以在 APP 内实现用户互动的超写实明星数字人龚俊数字人在百度 APP 正式上线。用户进行语音搜索时，即可与龚俊数字人进行面对面的实时对话。语音搜索不再仅仅是搜索方式的一种选择，而是化身成为生活服务智能助手。百度相关负责人表示，龚俊数字人聚焦于实用功能，以解决用户生活问题为出发点，借助数字人的语音搜索，可以轻松地满足学习、购物、交流、出游等多场景下的搜索需求。以搜索天气为例，只需要点击页面底栏的话筒图标，说出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如何等关键词，数字人呢，即可快速识别，并且自动播报第一条搜索结果。除了对于搜索结果进行播报之外，龚俊数字人还可对端功能进行控制，实现夜间模式、书架、游戏等功能的一语直达。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数字人能够带来更多实用价值，包括增加电商的商务销售额，推动品牌参与，扩展客户支持，增加当前的劳动力。当然，还有关键的在于投资元宇宙的未来。不过，以指数方式改善消费者数据，提供知识和学习，提供支持和陪伴，成为当下人们在感知和需求上的更为关注的一个方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飞行汽车的话题。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为了庆祝雷诺 4L 车型诞生60周年，雷诺推出了一款名为 L4 的飞行汽车。据了解，这款车的动力基于总容量为9万毫安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飞行时的倾角呢是45度，最大飞行高度700米，最大飞行速度每秒26米。此外，这辆飞行汽车没有车轮，但是拥有4个螺旋桨。虽然呢只是保留了汽车的大部分的设计元素，但是它的车身依旧是由碳纤维制成的，以此增加刚度。雷诺方面表示，目前呢还没有将 L4 投入量产的计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以下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这指的是一家超市，在北京呢也有沃尔玛超市。那么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在深圳洪湖的沃尔玛超市将会在12月份呢来关闭结业。从1996年开始，洪湖沃尔玛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而且呢，这也是中国大陆的首家沃尔玛超市。那么今天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的呢，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嗯，大家好。 为什么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这个话题呢？有人说，传统的实体的这种大卖场，因为电商的冲击，因为整个互联网的进步，导致他们走向了穷途末路。我不知道在您看来是不是这样？我先和您分享一组数据啊。今年以来呢，沃尔玛的关店数量已经达到了2位数。再往前追溯呢，2016年到2020年，沃尔玛在4年的时间内，在国内关闭了80家门店。仅2012年就关闭了5家门店，2013年关闭了15家，2014年关闭了25家。时间越往近，这关店的数量越多。您认为是传统电商对他们带来冲击了吗？ 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嗯， 其实沃尔玛关店啊，它全球范围内都在关，这不只是在中国在关。其实我好像在前几年看那个数字，就一年也关了几百家，就是 全球范围啊， 对，全球范围之内。 哦， 那其实一个直接的感觉，就比如拿我自己来说哈， 嗯， 以前我是每个星期开车到超市去一趟， 嗯， 周六或者周日， 嗯， 买基本上买一个星期的， 对， 都是在超市里买， 这也是周末生活的一部分。 对，但是这个生活习惯啊，我好像 至少有七八年，可能还更长时间。 嗯， 就我现在都很难追溯是上一次这个习惯放弃是在2010年还是2013年，就至少要追到那个时候去。 哦，这么久了。 对，就是说我现在每一天哈， 嗯， 我更多的东西就是说原来在超市买的东西啊， 嗯， 70%左右基本已经转到超市转到网上去买了。 嗯。 你比如像这个家里平时用的酱啊， 嗯， 各种酱料，什么花生酱，这各种酱，什么各种辣椒油这些东西，我现在都是在网上买的。 我买头蒜，我都上网买。 对你可能更狠，但我呢，目前还有一小部分啊， 嗯， 是在超市里。 为什么？ 就是就是那个新鲜的菜 啊， 哦，新鲜的菜。但是最近有社区团购哈，我也试了几次， 嗯， 但是呢，我是觉得呢，现在可能。没有打破这个的还是一个习惯， 嗯， 就因为我觉得每天晚上也出去逛逛也挺好嘛， 所以您把去超市当成了一种健身， 对， 休闲 当成一种逛，也就是说今天超市没黄啊，他应该感谢我有体育运动的这个习惯， 所以呢，超市里面应该给他改成健身房、健身会所， 对， 里面的那些什么步道全都铺上，像那个运动赛场上的那个1、2、3、4、5啊，大家进去可以在那儿进行比赛。 对，如果从直接来看哈，就是一个商业的转移， 嗯， 就是越来越多的商业哈在线上发生， 嗯， 线下哈那个量它总量是不变的，线下就在减少。 可是我看到我们家楼下附近的很多超市，嗯，就是我们先不说是沃尔玛了，其他的一些规模更小的超市也都纷纷开通了线上的配送业务， 嗯，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有效的补充吧？ 是不是有效不好说哈，啊，但是它是一种逃命，就我用这个词啊， 嗯， 用逃命这个感觉。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都在网上买东西了， 嗯， 如果你作为一个具体的一个店主来说啊，嗯，你就会想啊，大家都上网了，我要追着用户的话，我一定要上网才能追着用户，对不对？ 嗯， 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像饮鸩止渴这个词就非常准， 嗯， 就是你把用户哈，啊，好，把现在到你超市来的仅有的几个用户又让他上网了， 嗯， 那他今天上的是你这个网站， 嗯， 下一次他就是上淘宝了，他上京东了，他就不再上你这了， 有道理。 所以这个就是说从整个商业来看啊，就是方便是人最重要的一个感觉， 嗯， 之所以电商能这么普及，核心点是方便啊。 我觉得不一定是方便吧， 嗯， 我记得当年我最早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最吸引我的还是便宜， 嗯， 我就记得在我们家超市20年前附近开大超市之前， 嗯， 我想买东西都是楼下的那种小超市， 嗯， 或者小的门市部，就当时还有这个词儿， 嗯， 里面买的东西呢品类不多，价格还挺贵。当我第一次看见一罐可乐1块多钱出现在超市里的时候， 嗯， 我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便宜， 嗯， 而且当时超市的购物环境也比这种小卖铺或者门市部要好很多， 嗯， 窗明几净，对不对？ 嗯， 但是怎么后来也就不行了。 对，你我不知道你现在去超市的几率哈， 嗯， 根据你刚才说吧，我估计你现在去超市的几率比较少 啊， 哦，对吧？ 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因为超市的价格哈， 嗯， 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比网上要便宜， 哦， 或者说它不比网上贵， 嗯， 当然就不同品类肯定有差别，就是你会发现就这个价格哈已经不是那么就是说一边倒的，就是网上一定要比这个便宜， 嗯， 因为网络啊最早期的时候它打败地面店。 嗯， 便宜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嗯， 当然你就是你在比较的时候，你看它又方便又便宜，你没有理由不去买啊。 嗯， 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啊，网上其实营销成本越来越高。 嗯， 就是说你发现以前是成本在哪，是在这个叫做物流上面。 嗯， 就因为超市它占有的都是城市的那个核心地带。 嗯， 那个仓储成本是很高的，而以前网络呢都是在郊区甚至农村搞一个这个中转厂，它只是送到你家里来，才路线上过来，这样的话它的仓储成本很低。 嗯， 但目前来说哈，由于电商竞争越来越激烈， 嗯， 现在你看啊，很多人都说电商卖你一个东西哈，它中间那个推广的佣金要占到一半。 嗯，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地面店反正房租已经付出去了，那我这个实际上利润的话，相对来说我不需要推广费用啊，我这店就开在你家边上，你天天反正从这经过的话，你只要进来就行了。 嗯， 所以呢，地面店它少的就是推广成本，而网络店呢，原来少了推广成本，现在那个原来少的是这个店铺的那个物流成本， 嗯， 现在你会发现推广成本越来越高。 那即便如此，那为什么实体超市还是不行了呢？ 实体超市不行，就是因为方便啊。所以我刚才我为什么把方便放在第一位？ 嗯， 因为人一旦形成一个新的习惯之后哈，这个价格便宜不便宜啊， 你不比你是不知道的。 嗯， 你天天在网上买，你看你现在你就不知道超市哈，原来也有便宜货。你可能很多人就是说开始形成的印象就是，啊，第一次被拉到网上买的时候，因为便宜好多啊。 嗯， 但你没想到现在被那个超市里，尤其是你买新鲜菜哈，晚上八点钟之后，他当天的菜要全卖完，那个价格至少是半折以下的。 哎呀。这看来我的生活已经不接地气儿了。 对，就 我要去多逛逛超市了。 对，所以你看超市里面，你看看到了八点之后，那一块钱的菜也遍地遍地都是啊。平时卖可能卖到几块，对吧？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因为超市它要保证新鲜哈，它最后它也要促销。 嗯。 这个时候你发现它比网络上促销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货真价实的。 嗯。 网络上促销哈，有时候他的目的性很强， 嗯， 比如说他为了冲流量， 嗯， 冲流量，他把这个一块钱啊买了一个十块钱东西，一旦量上去，你发现你买不着了， 嗯， 就超市里他非得什么真卖完了他才没有。 那即便如此，超市看来还是不行了。就像您说的，晚上八点钟以后菜都一块钱一捆，这还是不行了， 嗯， 就说明人的本性还就是一个字儿懒啊。 对，其实这个哈，如果我们从这里往下分析的话，其实要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去。 嗯。 其实我来北京二十年了哈， 嗯， 其实前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身边的人向往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 嗯 ，CBD 的精灵， 嗯， 就那个时候在 CBD 早八点晚五点，哎呀是非常多的上班族，就是梦寐以求的生活啊。 为什么会有这种向往？ 就是因为那里工资很高，就是说你看看一天有规律的生活哈， 嗯， 工资又特别高，就比你比如说在那时候在民营企业里， 嗯， 或者在国营企业里。可能千把块钱对吧， 嗯 ，CBD 那些就是尤其是外企啊，那一下子三四千就贵，一下高好几倍， 嗯， 你就会觉得哎呀多么向往的一个生活， 嗯， 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去想啊，在 CBD 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内容是什么呀，你发现他也像一个做钟似的，每天早上八点钟叮当啊上班打卡，下午五点钟叮当下班打卡，好像他的工作内容也就那样， 嗯， 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以前我们向往的生活啊，就更像是这种每天很有规律的这种生活， 嗯， 但是实际上在最近尤其最近这五年哈，你发现你想要今年跟去年过一样的生活，这个压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的， 嗯， 就你工作当中就是不同的人就会感觉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嗯， 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不是因为哈好，你工作好像老板要求你做了更多的工作， 嗯， 其实工作出来的成果也不比原来多多少，因为这个从 GDP 从各方面你可以反映统计出来， 嗯 ，GDP 增长就即使使劲增长，你看这些年比以前还少。 那为什么我们变得越来越忙了？ 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工作啊，是在做我们不熟悉的工作。 这些不熟悉的工作从哪儿来？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啊，你同样做生产的人， 嗯， 以前一天啊，哎，生产出去好卖一百个， 嗯， 现在你发现啊。哎，你那个机器效率提升了呀，一天实际上你同一台机器原来一天生产一百个，现在生产两百个，你如果从卖的角度你觉得哎呀你看看你生产效率提高了对吧，但从买的角度你就发现我现在买东西更容易了呀，你原来出一块钱一个，我现在不想出那么多啊，因为这个东西太多了， 嗯， 所以东西多了之后你看看生产率提高了，你如果还在做过去一样的事儿，其实就意味着你的那个价值在减少。那么整个社会哈，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用一个词叫内卷， 嗯， 内卷的核心就是什么，就是技术上在比拼效率，比的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两个人打架，其实你都是打赢打输的问题，但是两个人天天都在练呢，天天两个人都在练的时候，你发现想打赢一场架的代价就越来越高， 嗯， 那我们今天工作也是因为竞争对手越来越强了。 我理解，其实在您的这个叙述当中我听出来一个意思，就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一个生产过剩的状态吗？ 嗯，对，就是现在哈，就是如果你一下子用这个词可能大家觉得啊你别开玩笑了，你看我还啥都缺呢， 对呀， 对吧， 我还想要更大的房子。 生产过剩是指什么呢？ 嗯， 是指你已经习惯的东西， 嗯， 比如说衣服，如果你只关注跟去年差不多的衣服， 嗯， 现在这个衣服的便宜哈，十年时间成本都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了， 嗯， 就是成本降了很低，所以同一家工厂如果还投入同样多的那个成本的话， 嗯， 它的产量就是原来的十倍， 嗯， 那十倍你想一想，它现在自动化程度还提高，原来可能要一千个工人，现在十个工人二十个工人就够了， 嗯， 因为那个裁衣服啊原来是手工的裁， 嗯， 现在那个 电动的那个切那个刀切刀一下来，一千件就直接给你拆了。 对，我前段时间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咱们大家穿的那种免熨烫的衬衣出厂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板正、嗯、那个衬衣是怎么熨的？就一个工人在一个模特的身上把那个衬衣往上一穿，扣子一系，然后两个盖子一盖，唰，那件衬衣就熨得相当的平整。 对啊，你说你原来 两分钟的时间， 要是人的话、嗯、你就是快，你十分钟得要吧？ 对， 现在这个基本上十秒钟可能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回到超市这个话题，就超市之所以关店，也是因为它的利润降低、嗯、利润降低的问题，或者说利润降低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都不去那儿买了，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去买了。 因为它的产品哈、 嗯，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社会啊，你如果卖同样的东西，以相同的方式去卖的话， 嗯， 那它的利润就在下滑。因为它的成本在下降，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说哈，就光下滑这一件事啊，就超市还一样的屹立在那里，只不过是价钱便宜一点， 嗯， 肯定不能这么去看，因为你反向看，哪怕它是维持这个员工的工资不变的， 嗯， 那你利润下滑意味着这个超市哈，它的成本付出不变， 嗯， 但是它利润在下降， 嗯， 这个超市它就不可能开得下去啊， 嗯， 所以你从这个你反推，就是它即使生意没有下降的话，它都很难维持， 嗯， 所以呢，它就意味着就是像超市，像这个整个社会啊，其实整个生产关系就是要在发生变革， 嗯。 那么反观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啊，商业上说现在是买卖东西这种方式啊， 嗯。 那么电商已经把它做到几乎是一个极致了， 嗯。 就是你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在网上动一个鼠标就能买了。接下来就躺在家里等就行了，别的不需要你做任何工作啊， 嗯， 只是物流的事儿，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所有在中间啊做物流做匹配的人哈，其实你想它的价值是在下降的，就是你做商业的这种过去靠信息不对称，我在这个城市里是独家代理，类似这种方式来做生意的话、 嗯、 你今天你发现必要性没有，因为整个网络都是通的，所以商业当中非常扁平化，它就是通过平台，买家跟卖家直接就可以卖。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原来那种庞大的供应体系和这种线下的这买卖体系，如果你还是为了卖货的话， 嗯， 那其实它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现在很多商场也在转型嘛， 嗯， 以前卖货的那些小商铺基本上都搬得差不多了， 嗯、 全改成什么电影院呀、啊、餐饮啊，然后亲子教育啊，都奔着这个方向去走了。那么在线上呢，我看到很多的商家也纷纷在做一件事儿，这个事儿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留住消费者，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这个叫做会员制。当然，会员制也不仅仅是线上，其实线下，比如说像在北京就有山姆会员店， 嗯， 有人跟我说那个里面的东西啊，如果你真的是会员的话还挺便宜的，但是你要不是会员的话呢，人家连卖都不卖给你。 对， 就是这种会员制为什么在现在特别兴起？ 其实这个会员制哈也不是现在兴起， 嗯， 你只能说是它在国内哈， 嗯， 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了。其实这个像山姆会员它做了很多年，就是包括以前啊就引进国外超市在国内做的哈，零几年其实就在做这种模式。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内有一家就是假外企，就是名字像叫普尔斯马特，普尔斯马特当年在北京啊也开了几家店。 哦， 那个时候呢，你如果是会员的话哈，实打实的价格能给你打8折或者7折。 哦， 但是呢，他那会员费比较贵。 嗯， 因为我们国内的人哈都理解会员是给个号码就给了，对吧？就送给我了。 对呀。 但他是每年都是要交好几百块钱的。 嗯， 好几百块钱在就说。你要是觉得就是好像买什么电影啊或者是这种音乐啊，你好像花几百块钱你觉得也值了哈，但问题是 我就买个菜嘛， 对，各个超市都是以免费形式寄个电话就能的话，你说你要花钱去买就好像有点不太好接受。 嗯， 那个时候哈，它的对冲机制就是说你办了卡我就能打折， 嗯， 打折比如说7折8折，如果说你菜的话那7-8折的话这个钱是很容易就冲出来的。 嗯， 那它是有个粘性，但问题是什么哈，就是说啊，在以前就是它如果会员制这种方式它可以避免什么呢，就是如果附近有好几家超市互相流通之间的竞争它能降低一些， 嗯， 就不至于白热化。 嗯， 因为如果不是会员的话，你想你今天你这个商品便宜我就到你家买，明天你看因为促销它是轮着来，它不能说所有都促销，那商场就没法活了，它只能说哈，哎，我轮着来的时候你还能继续来买一部分促销的，还能买我正常价的产品， 嗯， 否则这个超市就没利润了嘛。 嗯， 但是如果说你 每个人都可以随便选，就随便就可以换一家的话，没有门槛的话，那就变成你今天这个促销我买你的，你明天不促销我就到另外促销那家去买了。 所以会员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人留住，是吧？ 对，把人留住。那么这个哈，其实以前在线下如果两个超市比如距离比较近，比如100米200米、 嗯、 那么它是很有效的。在网上这个效果更明显、 嗯、 比如在网上你看看，你同样的衣服我一搜，你看这里卖100那里卖120、 嗯、 或者是这里卖1000那里卖1100、嗯、就是说你网上只要差1块钱呢，对我来说我换一家没有任何成本，大家、 嗯嗯、 因为我就动一下鼠标的事儿。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啊，就是好，我如果在京东上买，好，京东虽然贵一点，但是你如果加了一个会员，好，你每一单能打个比如说打掉1折、 嗯、 你就9折买了， 嗯， 那你就会觉得哈，哎，你看我在这花了会员了，我就不会走了， 嗯， 因为我如果打了这个1折之后，相对来说它还是便宜嘛， 嗯， 如果我要是换一家买，我心里就有个障碍，你看看我这里还能省我10%呢，我不买，我非得再另外去买全价的，就是他心理上有这么一个障碍， 嗯， 所以网上你会发现会员制哈，比那个就是在线下会更明显，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既然现在网上哈网络这种购买方式是为主的， 嗯， 那价格竞争其实你原来会员制它是说把人留住， 嗯， 但是现在网络之间这个方便性越来越强，就会造成另外一个错觉，就是说啊你便宜10%，如果人家直接促销比这10%的幅度更大呢， 嗯， 那我还是买人家的了。所以这个里头哈最后就变相变成什么，其实你那个会员费啊原来是想留住用户，现在只不过是一次打折和分次打折的问题， 嗯， 就是说你分多次打折和一次打折的问题，那用户会觉得真正考验你的哈也不是你分几次打折，还是你什么呢，你的那个物源组织能力，对吧？所谓现在你看看大家都说谁能不能拿到全网最低价， 嗯， 但是拿全网最低价这事又是一个悖论，因为你的信息越来越透明哈，你凭什么你一个人拿全网最低价？ 哎呀，您这一讲，我觉得现在生意真的是不好做呀。商家之间有白热化的竞争，消费者呢也是越来越聪明了， 嗯， 大家懂得比价，懂得看评论，懂得呢网上网下以不一样的方式来去买。这和很多年前当时还有信息壁垒的时候呢，我们来面对消费市场其实是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主动性了。刚才我们是提到了有关大超市呢关门的原因，其实主要还是跟我们现在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有关系，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关系，也和大家购物方式有关系。那么上半段呢，我们的节目呢暂且就告一段落，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还要和各位呢就这个话题来说一说，现在呀进入社区的很多一些非常小的这种便利店，这个便利店呢也看起来很有科技元素，比如说无人购物啊，然后在线它的这个价格会变动啊，哎，这些会是一个好的创业方向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一会儿见。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3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3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沃尔玛超市的闭店有关系啊。中国的第一家沃尔玛超市呢，是在深圳的鸿湖，在12月份呢已经宣布闭店了。那么这个话题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关于沃尔玛超市的讨论。这个全球啊，曾几何时的零售巨头，现在也是面临着全球关店的一个尴尬。这个尴尬的原因呢，也是和互联网的购物平台的兴起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把话锋呢说到走入千家万户的、走入小区的这些快捷的便利店，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怎样，以及呢这种非常高科技的购物体验又能持续多久。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大家好。 我在我们家附近啊，我就直接说他们的名字了，反正也不算过做广告嘛，经常能见到的是两个，一个是711，另外一个呢叫做便利蜂。这个是在北京比较多的。据我了解呢，在中国的南方，比如说还有什么全家呀、全食啊，这些小的便利店数量越来越多了。有人认为说大超市的关闭，那是因为电商的冲击，因为大家懒得去大超市买东西，但是这种小的便利店呢，它就克服了一个懒这个字儿，我下楼就是，对不对？我第一还能够享受呢买东西的快乐，购物呢实打实的快乐，第二呢也挺方便，第三呢这个价格也并不是特别贵，第四呢这种小的便利店它里面除了卖东西，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你也可以在里面吃顿简餐，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在那儿约个朋友喝杯咖啡，甚至有一些便利店它里面还提供什么冲洗照片打印的服务啊，还有洗衣服的服务都有。所以有人认为未来这种便利店它将会是下一个科技创业的风口，您怎么看？ 如果你从这个方面角度哈，你躺在床上不香吗？就是说 躺在床上时间长也会累啊。 对，就是我是想说什么呢，其实第一个动力哈，可能还不是说看着什么新的东西，而是避免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哈，电商已经把很多地面的商场干的就是说没有喘气的机会了，几乎各大品牌这个超市哈，要么就闭店，要么就缩小经营面积，你这几乎都是标准操作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哈，那么电商跟电商之间竞争也是非常白热化的。就我们认为地面店可能有50%以上都在经营困难或者是在亏损，那电商其实比这个比例更高，可能90%多都在就是经营不善或者亏损的状态。 电商啊， 对，电商的经营其实比那个更惨，因为它竞争更激烈。你地面店可能是基于几块钱的利润在竞争，电商是基于几毛钱的利润在竞争。 哦，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哈，其实这个事儿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儿，或者说它不能是技术发展的一个我们人类应该选择的方向。因为你电商就是为了我们方便的，但是如果说所有从事电商的人哈，每一天生存都是有今天没明天，虽然今天可能挣得很多，但是明天有可能看不到希望的话，那这个商业模式它不稳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哈，大家就在想完全有电商这种哈平台撮合的方式去买卖，它不应该只是这一种模式。如果只有这种模式，就是说大家是觉得这条路哈，它走向一条很危险的路，因为最后就比价比到最后就谁都没有利润了。那所以大家想，哎，是不是应该以方便、以安全感、以给人创造更多的体验，就是还得想一些新的招哈，把用户从电商平台上分解出去。所以现在的社区电商啊，以及各种各样的新的商业也在出现。就是这是我认为实际上第一步的动力哈，是因为看到过去的这种模式啊可能有压力，才去进行尝试。因为目前的尝试里面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有一些还是让人很担心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补贴为主，就是你发现非常多的那个小的便利店哈，他之所以还有点生意，实际上他跟他的那个在传统的比如电商和外卖平台上的这个推广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上面经常大把撒这个优惠券，优惠力度还挺猛的，有的一杯咖啡你看10几块钱的咖啡，他1块钱5毛钱就给你直接给你 在你的那个优惠券里给出来。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要顺便逛个街我也去了，对吧？但是你正价的商品对我有多大吸引力？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卖东西的话，我就不多下那一趟楼吧。你虽然就在我小区门口哈，我真要是懒的话我就躺在床上了，我直接让人家送到我家门口不好吗？所以呢，我是觉得你要让别人下楼，这个确实是一个突破点哈。但你下楼不能说啊，只是因为比超市便利一点，以这个理由，我觉得它不太有太大动力。你应该更有一个别的动力，就像我，比如我有健身的需要， 嗯， 健身这个需要不是在床上能进行的，它必须下楼，必须上健身中心， 嗯、 对吧、 嗯？ 那你就要看一看人的生活当中哈，比如说我围绕吃的，是不是说只需要买一个就像那个方便桶。或者买一个就是一加热就可以吃的东西呢？其实不止啊，因为我们吃的时候啊，还需要一些消费环境啊。 嗯， 比如你之所以在饭店里十倍的价格，你到饭店里去吃，是因为饭店那个肉跟你家肉不一样吗？还不是，关键是饭店，你看啊，厨师给你做上来， 嗯， 那个整个工序和包括他那里灯光以及摆设这些东西哈、啊，会让你感觉，你看你在一个新鲜的地方吃饭， 嗯， 而不是天天在自己那个餐厅里，对吧？ 嗯。 实际上你在这里待这一个小时，他不止吃，他是享受了这一个小时的整个这个感觉。 嗯， 所以这是饭店的理由。如果饭店都是经营快餐的那种方式的话，你说啊，你来个水煮肉，我就给你包装好，直接拎回去就吃吧。那实际上他生意我觉得也做不下去。 嗯， 所以关键你看看，现在我看到周边的那个哈，能够经营的比较好的这个餐厅， 嗯， 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真正是便宜的快餐厅， 嗯， 但说句实话，它的经营哈、啊，我是觉得它还能经营多长时间，真不好说。 您是觉得它的利润不够高吗？ 利润太薄了。 哦。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外面装修还可以的， 嗯， 有一定规模的那个餐厅，现在其实有的活得还不错， 嗯。 核心点就是你会发现它里面的那个整个那个桌台和这些哈、啊， 嗯， 现在它整个装修啊，真能给你提供一个温馨感出来， 嗯， 就不像我们以前啊，以前的餐厅其实就是桌子最强调是干净，啊，快速翻台，对吧？ 嗯， 现在你会发现小区附近的有一些那个就是，吃的地方，就是那个灯光啊，里面桌子的摆放啊，各种东西摆的这个装饰品，就让你进去之后你觉得哎还可以啊， 嗯， 就你会有觉得心情好一些的那种感觉， 嗯， 那这个时候你想。你多付出去一些钱去，你是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就是买这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开心去的。那沿着这个思路的话哈，方便性它必须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方便哈，它因为做一件事它才有方便性，如果我不做一件事它就不存在方便不方便。你说我去超市它方便，我超市这件事我根本就不去啊，你让我去超市方便干嘛？所以好，我们要给那些什么呢，比如说运动的人， 嗯， 运动好，早上适合运动，晚上呢，其实如果科学的讲哈，其实晚上运动可能还不如早上运动效果好。那假如说我们认为早上运动是更好的话，那我们就会这么想，早上运动之后能不能在刚好运动完了就给你相应的早餐营养补充，就是把这些关联性啊做好。这个关联性比如说好，你小区周边的那个健身中心， 嗯， 健身中心呢，以前可能是给更多是那种闲时间相对来说好控制时间人的，那我可能开放是这样，就是健身中心我早上啊就给上班族开放，你早上起来了，你不用就想别的，你就直接到我这里来运动半个小时，直接把早餐吃好，然后呢你还在这我这里可以存点，比如说嗯上班的衣服，然后你穿着运动服到这里来上班的时候把衣服一换，运动服存在这儿，然后好第二天你看看你 我还给你提供洗衣服的服务， 对，这样一弄的话你会发现哈、啊， 嗯， 哎，这在不在加边它的意义哈、啊，就比买东西要更大，就是我们需要的是这种真正的是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就是我们需就是我能够为健康为更好的生活哈、啊，就创造丰富多彩方面更贡献一些力量。 七八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呢正在准备他要开一个 7-11 的便利店，那个时候呢一家便利店的投资大概可能是在80-90万人民币左右，他跟我说这个店呢，我问过行家，我投进去之后呢这八九十万最少啊就是2年就能够回本了。 哎，我说这个生意还是不错，哎，我都连店面都选好了，哎呀，但就是一直没有下决心。结果后来店面被别人弄走了，我现在想开这个店都开不了了。他说后来呢，说这个店的利润啊，在那些年便利店快速成长的时候，一年甚至一年半就能够回本，就后悔得不得了。说后来想要加入呢，发现开这个店也是越来越难了，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利润率不够高。所以今天回头讲来，您其实是不太看好这种社区的小型化的便利店的未来。 对，就是如果只是卖卖日常的东西哈，它的张力还不够，我觉得它应该有更偏向服务化的定位。 嗯， 你比如说在前几年哈，其实一般的那种小卖店啊，就大幅萎缩。 嗯， 萎缩的原因就是因为快递，因为快递这个就是加上电商哈，很多东西你想你小东西也可以买。 对， 以前是说哎，我买些小的日常的东西啊，在超市里就买。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小区那个超市啊，前几年重要的转型就是收货了，就是很多超市他发现卖东西不行的话，他就变成一个电商的 代收点。 对，代收点。但这两年哈，形势又发生变化了，因为代收点现在由物流公司哈， 都有快递柜， 逐渐的统一了，要么是快递柜，要么它有专门的什么驿站这一类的东西。那你发现超市去代做这些事的空间就越来越少。 嗯， 那你还会发现，就是现在呢，小区周边那个哈，以前可能这个小卖店哈，就是那种日常的小卖店。 嗯， 现在呢，你看看，更多的是这两类，一类是什么菜，就是新鲜的菜，这一类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垂直化的，比如说我那个专门的咖啡，就某一种咖啡或者果汁那种卖这种果汁的这个小店，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它解决的什么，就是好，你在从这里经过哈，你要喝点什么，其实我解决你就在路上边走边喝， 解决一个问题就行了。 对， 一家店解决一个问题。 对，就是你要便利的话，那好，我便利不是说啊你买回家去的便利，因为你一旦回家之后，这个便利的概念其实已经变了。你运动时候的便利，它是受时间受这个地点受这个你位置影响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年，你看看咖啡店这种，为什么那种小的小门脸的那种咖啡店也兴起了一波，就是他就是应对这种啊。因为我个人我希望就是说我喝就是能随时喝到咖啡，但是呢我不像前几年哈，把喝咖啡当成一种好小资的生活，它不是小资的生活，就是我日常的生活。那日常生活就是好，我用的量要多一些，所以它价格可能比以前要便宜一点。第二个是我对你的环境的要求哈，可能是更要求它就是比如在我办公室的附近，我更方便去取，而不是说我坐在那儿没事慢慢去聊。 这就是 一些新的使用场景的变化。 对，就这些场景的变化其实背后会有很多影响的因素。那我们来放眼一下未来，未来还会出现一些什么样影响的因素？这个因素呢，从资本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是机器人。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2021年资本市场对于机器人这个领域的巨大的热情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头部的 VC， 今日资本呢最近啊是两次下注物流机器人，并且呢是首次布局了服务机器人。另外在产业资本方面呢，除了传统的制造企业之外，像顺丰啊、京东啊等物流企业，包括一些车企，还有手机企业，以及腾讯、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厂商也纷纷带资进组。比如字节跳动呢，在今年一月份就投资了平台型机器人银河机器人，而五六月份呢又连续两次投资工业机器人，叫做嘉智科技。那么在八月份啊，还有九月份都有相关的一些动作，连续投资的这个金额呢都已经是过亿人民币了。主要看重的就是机器人在工业领域未来的发展，以及呢在互联网的电商领域的发展。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像顺丰啊、京东啊，甚至前段时间我看到美团打算在上海要用无人机来配送快递了。我们之前讲到传统的大型超市日子已经很难过了，这未来呢，机器人在进入到电商的领域，投送货品的速度又会大幅的加快，整个流转的效率也会大幅提升。那是不是意味着未来都是机器人物流的天下，人或者大型的这种商超可能真的就要和这个时代说再见了。 这个机器人怎么用在这个零售终端哈，我们先放一会儿，我们先看一看哈，这个就是说现在机器人主流用在哪儿，和前几年到底有什么变化，咱们先关注一下这个。就是说机器人哈，其实是我们虽然都用同一个词叫工业机器人，但其实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大概在五六年前啊，就那个时候那一波真正的那个机器人是更多是在干什么，是在取代生产线上的工人。 所以你现在到深圳，到这些就是制造业基地哈，你发现这个自动化水准比十年前是高了很多的， 嗯， 就是非常多的生产线上现在就是机器人在干活，而不是我们的农民工在干活，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这是第一个场景，就是生产线上的机器人。 嗯， 生产线上的机器人什么特点呢？就是它上面的工序哈是非常精确的，就是比如它生产汽车的时候，它每生产一个那个零件哈，它是完全一样的。 嗯， 组装的时候，它每一个组装的动作也几乎是一样的。 嗯， 这个时候机器人哈，它只要按照流程去工作就可以。 嗯， 所以在第一波机器人里面，它是一个精确控制的过程，就是它是以这些为中心的。 嗯， 它核心点就是说，一个机器人啊，故障率不能高。 嗯， 故障率高的话，天天检修那生产线就没法工作，对吧？嗯，所以呢，用机器人解决了是小范围的灵活性。 嗯， 就是我复杂的工艺怎么样机器去解决？因为以前的工艺呢，就是说传统的机床哈，它只有单一的功能，比如车，它车成圆的就是圆的，它方的就搞不了，曲线不行。但是有了机器人之后呢，这个动作上哈，它就会说方的圆的顺势就可以改变，但是它有个前提条件，你得在事前就清楚的知道它到底是方的是圆的，就是事前要非常清晰，然后你那个物料进来的规律性要求非常高，不能是乱的。这是五年前的这一波机器人哈，今天的机器人你会发现它场合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比如现在是在所谓的物流的这个环节，还有在什么呢？在运输的这些环节。 嗯， 那么这些环节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受外界的干扰比较多。就物流环节，你比如说它上各个地方去，它是复杂的，这个就是进行就是叫分拣的时候哈，它没有统一的标准，它实际上这里往东那里往西，不同的城市哈，然后的话你看东西有时候是大的，有时候小的，那个包裹不一样，尺寸不同。 嗯， 但怎么样让这些包裹尺寸不一样，它打成一个大包的时候效率最高。你别小看这个哈，对于一个物流企业来说，假如说它十趟车能变成九趟车，就意味着成本就降了10%。 嗯， 那这个中间怎么把小包打成大包，怎么去分批次的去装好，其实这就是这一代机器人要干的活。 哦， 那它面临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不是确定的流程啊。 嗯， 就是那个它机器人进场的时候，它不知道到底有几个包裹要来。 嗯， 因为那个包裹既是由邮件人是吧，是我们这些客户给他送过去的，所以它对这个处理未知信息的要求高了。 嗯， 所以它需要智能化更高。那所以这一波机器人里面，其实我们核心的就比如像模式识别的深度学习，这些内容哈就显得更加重要。 嗯， 而早期的什么流程控制啊，这自动化的这一套东西呢， 嗯， 相对来说，但是它也要哈，但是那个是上一波我们已经做好的工作。那么好，说了这两波之后，我们就看出一个趋势来。 嗯， 机器人呢是越来越能够应对复杂环境和自然环境，就是它不需要说好工作我还要隔离一下，对吧？以前我们人到工作单位去，你还要穿工作服，还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现在机器是反的，机器是越来越到哈这个真实的环境里，而不需要给它标准化一下环境，就是什么环境我都能把它变得像专业的环境一样去干工作，这是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 嗯， 那如果机器人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它就具备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它取代服务员而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取代服务员，比如说咖啡啊，你要冲出一个好的花纹，要冲出来好的口味，那咖啡师是很贵的。 对， 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冲咖啡的机器人哈，它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口味和时间，就好早上几点钟调多高的温度，以及不同人他的耐受力哈，我能够瞬时的把这个咖啡做很好的适配的话，而且这种适配呢不需要什么，不需要我这个消费者在那得不得的不停的说，消费者往那一看啊，根据你的购买记录，根据时间，哎，以及你比如说你在我这里哈，就是会员的这个时长什么之类的，反正各种综合信息一处理， 嗯， 那我就可能给你调一杯， 嗯， 是大杯是小杯， 嗯， 就自动给你做一些适配。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好，我运动的时候哈，其实我下楼我家门口那个小区那个边上，其实它是好早上它我也不用下单，我早上去它就给我是那种比如说 甜度高一点的，因为我要运动要消耗能量嘛、 嗯、 哎，如果是傍晚回来的时候呢，它可能甜度就小一点的、 嗯、 就是类似这种有服务性质的机器人哈，就会能进入到小区甚至进入到家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它不要看成是一个销售的变革，就如果你认为它只是一个柜员机，只是在里面刷了卡它就给东西给你的话，我就如果是这么个认知哈，其实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廉价劳动力也有啊，所以更多的是什么呢，是说它在终端，这个终端就是离你最近的地方，所以家庭和小区。家庭的机器人比如给你家里做饭，就做饭说以前我们做饭说好要一顿好饭的话、 嗯、 要么自己就是一个对厨艺非常有要求的人对吧、 嗯、 要么呢你就得到饭店去吃，但是我又想天天吃好厨子做的，我还不想去饭店怎么办， 嗯， 好，你家里有一个厨子机器人，他呢他做的菜就跟那饭店的一级厨师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他只在你家里，他就在你家里干。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哈、啊、这个服务就很有必要，就是实际上机器人他不是光卖个东西给你，而是以你的生活习惯嵌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来改变你。 咱们今天有一位主持人张燕没来，他前段时间跟我说他们家就斥资10000多块钱 买了一个 炒菜锅，就是有这种类似机器人功能的炒菜锅。 嗯， 当时是他妈妈买的，他就觉得10000块钱买个锅，这是不是被骗了呀？ 嗯、 然后后来发现，哎，炒菜真的挺好吃的。 对， 就觉得好像，哎呀，这个科技进步的速度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 对，也就是说哈，就如果只是考虑效率问题哈， 嗯， 其实效率就对应内卷， 嗯， 就是单纯的一个，就是说。已经限定好范围的东西，如果你增加它的效率的话、 嗯、 其实它不会带来幸福感，它只会带来不安全有竞争力。但如果你扩大外延的话，把这个服务的内容做得越来越丰富的话、 嗯、 那它给人带来的才是安全感，才是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机器人呢替代人，包括替代流水线上的工人，听起来都觉得挺可怕的，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被替代嘛。但如果说机器人做的不仅仅是这件事儿，它未来能够走入千家万户，能够进我们的家帮我们炒菜，帮我们扫地，帮我们来扶持家里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需要人去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挺好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今天讲来这些，无论说是产业资本啊，还是这个头部的 VC 啊，他们看重机器人，是不是也看到了未来我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 对，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机器人哈、啊，它的地位在提高，对吧、 嗯、 它越来不像个机器，它越来越像一个人、 嗯、 成为我们家庭当中的一员，对吧、 嗯、 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甚至是公司的一员。 嗯，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需要把这个当成一种新的生产力形式来看的。所以呢，就是从远景来看啊，它是往这个方向。 嗯， 但是一个商业公司啊，它总是要兼顾现实的利益和远期的利益的。 嗯， 现实利益为什么它从你看看它没有从家庭开始呢？就是家庭当然现在也有公司在做哈， 嗯， 但是为什么 VC 啊这些资本呢、啊、它更多还是聚焦在比如说像物流啊这些就是运输这些行业呢，是因为这些哈它跟家庭不一样，家庭更复杂，而这些它对于这种就是体验性的要求稍微低一点。 嗯， 然后如果你要跟它构建场景的话哈，比如我把周围的环境稍微隔离一点，你比如像物流，那物流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运输的物流的话，我完全可以让人不进去啊，就是我不让人去干扰， 嗯、 而且规定死这条物流线路上走什么样的车，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实现起来啊，它也更容易一点， 嗯， 就是它更容易在规定的范围下去达标，就达到你能满意的这种结果。 嗯、 如果说啊上来就挑战最难的啊，就是面向你最真实生活里面做的最好，那有可能我们现在卖出机器人哈、啊，到家里都不满意。就你看看张晓他买的10000块钱的机器人，10000块钱机器人可能跟我们家几百块钱机器人的效果也差不太多。 哎，没有，人家说那个真的炒菜好吃。 就是我现在用了几百块钱，效果也还是可以的。 你也用炒菜机器人吗？ 也用炒菜机器。 你别告诉他， 嗯， 要不然。 对，就是说哈、啊，这个里头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满意度提升哈、啊 嗯， 对于机器来说。后面的叫做行百里路半九十啊、 嗯、 就在这里，就是你后面的提升啊，想从比如说90%到95%，它付出成本不是多5%，是多5倍甚至50倍。 嗯， 这就是说我们资本如果它从现实角出发啊、 嗯、 我先什么 我先不打95%了，我先打80分、 嗯、 对吧？ 嗯， 80分我可能很容易我就先达到了， 嗯、 但80分它现在还不太适合什么，在家庭里大面积推广。你比如像10000块钱机器人，10000块钱机器人，它坏一次修多少钱？你得去关心啊。 嗯、 它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坏？这个都是要关心的内容，对吧？ 嗯、 如果三天两头的坏，那还比饭店吃还要贵的话，那我就还不如点外卖了呀。 回头讲来，就是机器人用在工业领域的，您觉得这是接下来一个很好的创业风口吗？ 对，其实机器人用在工业领域啊， 嗯、 它是很好的创业风口，但是呢，它不要把它简单理解成什么， 嗯、 就是取代生产线上的人， 嗯， 因为取代生产线上的人哈、啊，这只是一个效率问题。这个呢会跟今天的电商一样，它会有很大的负面。 嗯， 今天我们都知道，因为电商过快的发展啊，其实对这个经济也是有负面冲击的。我们现在你看很多行业，就是尤其是商业的各等行业哈、啊 嗯、 利润率很低， 嗯， 加上就是各个行业竞争啊，导致这个商业其实最后我们消费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你以前习惯的一些商品，有些时候它在竞争中再也买不到了。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制造业也有这个问题。 嗯， 如果说你比如说像服装业啊，像这个鞋子啊这些哈，假如它效率生产效率上了机器之后，它比人高得多的话， 嗯， 如果只考虑这一点，就会面临什么问题？就是以前深圳1000家鞋厂，现在可能只需要10家，那其他的1000家干什么呢？就是说，这就会变成一个就是对这一批劳动力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 嗯， 但是我不是一个反科技者哈、啊，我不是说啊那就不发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哈、啊，我们还考虑另外的一个要素，就是说你的生产鞋子这种东西哈、啊，如果只是批量的话， 嗯， 好，它直接的结果就是对社会产生冲击。 嗯， 我们应该把这个生产鞋子的这个能力呢，还要更面向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生产鞋子不是去年以前用批量化那个鞋子要更好。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鞋子哈，它能不能我定制化去生产， 嗯， 就是我需要出席什么样的场合，它就需要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鞋子。 对， 这时候哈，你那个智能化生产线哈，就能发挥它服务我的作用，而不是说啊，它也跟以前一样就出批量的，它只是把其他的厂子干倒了。 嗯， 所以商业上哈，打败竞争对手这件事呢，只是一个低级的竞争方式， 嗯， 让客户变得更满意哈、啊，才是更高级的这个竞争方式。 回头说来，您刚才讲的鞋厂的这个例子，我们现在通过科学技术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鞋，而是要更好的鞋，是需要适应每一个人脚上的那双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敬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